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5集，高点一。这一世天气和煦，外面的日头正好，沈府东院里，陈若秋正与沈月坐着闲谈。这些日子，因着陈若秋让沈月开始选婿的原因，沈月同陈若秋闹了好几回。可是，自来温柔的陈若秋却是头一次显出了极端的强硬。沈月没办法，只得冷着脸跟着陈若秋各处应酬，一来二去，母女俩之间便生了嫌隙。今日这般平和地坐在一起，倒显得有些罕见了。 听说沈庙被人掳走，到现在都还未有消息。 沈月捡起桌上瓷盘里的一个果子吃，一边吃一边显出一些幸灾乐祸的情绪。 也不知现在还活着没有。 陈若秋皱了皱眉，他一直想要将沈月锻炼成宠辱不惊，至少面上看上去温柔典雅的模样。可是沈月比起年轻时候的陈若秋，终究少了几分沉稳。外面尚好，在屋中一有什么情绪便展露无遗，让陈若秋好生忧心。 到底是谁会掳走他呢？ 沈月沉吟道。 大伯在定京仇家一时不少，这回也不知是谁动的手。 既然敢冒着如此风险动手，定然是与沈庙有深仇大恨的。不针对别家，独独掳走沈庙，便是冲着沈庙而来。 陈若秋道。 况且沈家军在外搜罗了这么几日都无下落，对方藏匿得极好，沈庙这回凶多吉少啊。 闻言，沈月面上先是有些害怕，忽然想到什么，便又笑了，说道： 说起来，我倒宁愿他活着。 他没有再说下去。被人掳走这么久，若是活着，想来也是遭受了许多非人的折磨。世上无形流言最是伤人，沈庙若是死了，一了百了，死后不管生前事；若是活着，谁知道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呢？定京城多少姑娘家被歹人掳走了救回来，虽然保全了一条命，最后却还是忍受不了众人非议的目光而一根白绫香消玉殒。何况沈庙还是威武大将军的嫡女。陈若秋看了一眼沈月，叹气道： 唉，不管如何，这终究是他的事。月儿，这些日子你都没与你爹说话，还要赌气到何时啊？ 如果说忙着选婿一事让沈月对陈若秋颇为埋怨的话，那么对沈万，沈月几乎是有几分怨恨了。从下人嘴里得知，是沈万让陈若秋这么急急忙忙地为沈月定下人家的，因此沈月便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在沈万身上，一心以为沈万是为了仕途才让自己早早嫁人，从而替三房增加一门姻亲助理。因此这么些日子以来，沈月都不与沈万说话。此刻听到陈若秋这么说，沈月便不耐烦道： 爹整日整日都不见踪影，我如何与他说话？ 说完便又赌气地扭过头，不再理会陈若秋了。陈若秋微微一怔，忽然想起来，沈月说的倒也没错。这些日子也不知是不是官场上的事务太过繁忙，连陈若秋与沈万见面的时日也短了。从前隔三差五的温柔小意吟诗作对，这些日子沈万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。陈若秋心中叹息，沈老夫人这头又催得紧，让沈万纳妾，若是夫妻之间便也生疏，他可就要面对最大的危机了。陈若秋不知道， 此刻他眼中官场事务繁忙的沈万，却在沈府西院里同常在清下棋呢。常在清一身葱青琵琶精上衣，鹅黄色宫缎素雪绢裙，清清爽爽的垂条髻，显得格外文秀又温柔。他煮的茶水极为好喝，爱茶的沈万时常来这里找他讨茶。来讨茶的时候，常在清又喜欢向沈万询问一些棋局上的问题，一来二去，沈万便时常来这里找常在清下棋喝茶。常在清笑问道： 前几日听闻沈武小姐被人掳走，眼下也不知道找着了没有。 现在还没有下落。 沈万摇了摇头，常在清便叹息一声： 好端端的姑娘家却生了如此变故，依三老爷看，沈武小姐这是被沈将军的仇家所害的吗？ 这也不好说，毕竟独独掳走的是吴姐儿一人，不过时日隔了这么久，怕是就算救出了人也是…… 常在清面露哀戚之色，心中却是暗自窃喜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面对沈庙的时候会有一种本能的忌惮。也许是上一次沈庙对他说的那些话让他毛骨悚然，也许是沈庙将他的心思看得太透。无论如何，有这么一个人在，常在清的心中总是不安稳的。如今听闻沈万这么说，倒是十分高兴。关于沈庙一事，沈府里、彩云院里亦有人谈论。万姨娘道： 我原先觉得东林你整日不出府实在是不好，眼下看来倒是放心得很。外头街上拐子那么多，你又生得好看，若是被拐跑了，云娘下半辈子便只能哭着过了。 他说着说着停下手中的针线说道： 也不知吴小姐眼下是死是活。 正在替万姨娘把着绣墩子的沈东陵闻言就笑了。 姨娘，那可不是拐子能做到的事。 万姨娘瞪大眼睛： 为什么？ 哪有拐子在街上明目张胆的拐人的？就算有，也不会拐官家小姐呀，尤其是一看就来头极大的，日后保不准给自己找多少麻烦呢。那些人明明就是冲着五妹妹来的，我想大约是大房的仇家吧，只是不巧被五妹妹遇上罢了。 沈东林虽然是这么说的，面上却也并未有太多哀戚之色，仿佛说的是别人家的事儿。万姨娘叹了口气： 哎呀，五小姐这辈子算是完了，投胎了这么一户好人家，偏偏没有享受命，平白辜负了运道。 那可不一定。 沈东陵嫣然一笑： 五妹妹自来就是有贵人相助，总能逢凶化吉，谁知道这一回有没有贵人救她于水火呢？ 再有贵人相助，现在都已经闹成这样子，还能如何？ 万姨娘不赞同沈东陵的话，正说着，却见沈东陵的贴身丫鬟芦花自外头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，似乎有什么事情要说。 姨娘，三小姐，奴婢刚才在外头听说五小姐被荣幸公主的马车送回了沈宅，人平安无事，好得很呢。 姨娘看。 沈东陵一笑： 我就说我妹妹本事大得很，自有贵人相助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